小鸟和大机器。一条大路旁边长着一棵大树，大树顶上有个鸟窝，鸟妈妈待在鸟窝里孵小鸟。一天，扑突扑突，鸟蛋给啄破了。鸟妈妈一瞧，啊，多漂亮的一只小鸟！鸟妈妈可忙了，飞来飞去捉小虫来喂小鸟。 妈妈妈妈，我跟你一起去捉小虫。 不，孩子，你不会飞，怎么跟妈妈去捉小虫呀？ 那你现在就教我飞。 不，孩子，你的小翅膀还嫩着呢。小鸟心里可不高兴了，它真想一下子就学会飞，自己去捉小虫吃，妈妈就用不着那么劳累了。它还想，哪一天妈妈老了，飞不动了，它就捉许多许多小虫来喂妈妈。有一天，鸟妈妈去捉小虫了，小鸟扑扑小翅膀，心想， 我的翅膀硬多了，我能飞，我能飞。 它一跳，跳出鸟窝，赶紧把翅膀一扇一扇，哈哈，它真的飞起来了，一直飞到树根旁边。这儿有花有草，真好玩。它玩了一会儿，想回家去了，可是它才飞起一点儿就跌了下来。哎呀，鸟窝在树顶，那么高，怎么飞得上去呢？这时候，哒哒哒哒，一辆大机器开过来，停在小鸟跟前。 哒哒叔叔，哒哒叔叔， 小鸟叫了起来， 请您把我送回家去吧。 小鸟，小鸟，我是压路机，我的大轮子滚来滚去，就把路压结实了。我的力气很大，可是我不会爬树，怎么能把你送回家呢？哎，真对不起呀。 哒哒哒哒，压路机开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突突突，一辆大机器开过来，停在小鸟跟前。 突突叔叔，突突叔叔， 小鸟叫了起来， 请您把我送回家去。 小鸟，小鸟，我是铲土机，我的大嘴巴能吃一吨土，伸一伸脖子又把土吐到卡车上去。 秃秃叔叔，您就伸一伸脖子把我送回家去吧。 铲土机说， 不行不行，你瞧我的脖子不长，够不着你的家呀。哎，真对不起呀。 铲土机走开了，突突突突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滴滴滴滴，一辆大机器开过来，停在小鸟跟前。 滴滴叔叔，滴滴叔叔， 小鸟叫了起来， 请您把我送回家去。 小鸟，小鸟，我是起重机，你瞧我的胳膊有多长，我抓住几千斤重的东西，只要把胳膊一抬，就把它拎到半空中。 滴滴叔叔，您够得着树顶吗？ 够得着，够得着。小鸟，快跳到我的胳膊上来吧。 小鸟听了可高兴了，使劲一跳，跳到起重机的胳膊上去。起重机一抬胳膊，就把小鸟送回家去了。 谢谢您，滴滴叔叔。 不用谢，小鸟。 起重机开走了，滴滴滴滴。后来，小鸟长大了，学会了飞，还学会了唱歌。它每天飞到工地上去，唱给压路机、铲土机、起重机听。压路机听到小鸟的歌声，哒哒哒哒，把路压得更结实了。铲土机听到小鸟的叫声，突突突突，铲的土更多了。起重机听到小鸟的叫声，滴滴滴滴，吊起钢筋水泥板来 更快了。不多久，这儿就造起了一幢幢大楼房，比小鸟和他妈妈住的大树高多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